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61不满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欧战才了的时候，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，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，说世界上没有人道，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。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，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比野蛮尤其野蛮。这诚然是痛快淋漓的话，但要问照我们的意见，怎样才算有人道呢？那答话想来大约是收回治外法权，收回租界，退还庚子赔款，现在都很渺茫，实在不合人道。但又要问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，那答话想来只能对于人道，只能的人的头上绝不会掉下人道来，因为人道是要个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，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。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，说的人还不很多，并且说了还要犯罪，若论皮毛却总算略有进步了。这回虽然是一场恶战，也居然没有食肉请皮，没有移旗设计，而且新兴了18个小国。就是德国对待彼国都说残暴绝伦，但看彼国的公布，也只是囚徒不给饮食，村长挨了打骂，平民送上战线之类。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自己对自己也常有，算得什么稀奇？人类尚未长成，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，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。我们如果问问良心，觉得一样滋长，便什么都不必忧愁，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。看吧，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，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，有许多不满。不满是向上的车轮，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。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，永远前进，永远有希望。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，祸哉祸哉。随感录61不满结束。